当欲望终于不光呼吸都缺氧，你 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

种相恋像是步入热炽火焰，我已赴意也好，最后还是很念念，只想等到一天事实自有分别，要是有日你发现我爱你一生不变，未怕真爱暂断，但这痴心不会损，感觉从来未断，也许今后不再见。

奇妙的童话故事才能开始。